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你们说的都不算数。 可是魏德安他也说自己忠君爱民呢。 你别糊弄我们了，我们是乞丐，不是傻瓜。 列位，请你们一定相信本县，本县给皇上的奏折都写好了。 我们让你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你都不肯，还能指望你到皇上面前替民请命？ 就是， 谁了 呢？ 就是， 我妈就问你一句啊，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你去不去？ 对， 去 去 去！这实在不可。 哼，弟兄们，来呀！举起葫芦。我喊一二三，咱们一起喝。 好，一起喝。 一。二三 妈 啊，等等，梅德老爷，您答应了？ 事已如此，这毒酒不用你们喝。 怎么着？ 我梅道酒一个人喝就行了。 你喝， 我一死必然惊动皇上。你们在台上我的尸首告御状，皇上肯定会开仓放粮。 好， 我一人死换得众人生，知道了。李老怪，把酒葫芦给我。 梅大老爷，我们是有眼无珠，看错您了。弟兄们，咱们给梅大老爷磕头赔罪， 给梅大老爷赔罪，赔罪了。 列位，列位，先快起来！你们相信本县了，本县就知足了。 梅大老爷， 梅道酒绝不辜负。 老爷 醒醒，老爷醒醒啊， 喷口凉水。 好好好， 醒过来 了。老爷，你可醒过来了。 快坐坐着。 老爷快，老爷这是被挤兑的呀。 怎么 了？魏德安让他逮200只天鹅，愁得他这两天是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 就是的， 逮天鹅干什么？ 就是啊， 逮天鹅干什么呀？ 韦德安向皇上献瑞，说洛阳遍地都是天鹅，皇上就要来这吃天鹅宴，这逮200只天鹅的苦差就派到我家老爷头上了，逮不到就要治他的罪。你们说这治了罪还怎么见皇上为民请命？他是愁的。 夫人，官府中的事儿不可随便说。 哎呀，老爷你都快愁死了还不让说。 梅大老爷不必发愁，这逮天鹅的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弟兄吧。 对，交给我们吧。 这如同做无米之炊，你们能有什么办法？ 嘿，不瞒老爷您说，我李老怪在洛阳城内有好几百弟兄呢，只要我登高一呼，比老爷您还威风。 我们这伙人逮天鹅可不在话下。 没错， 老爷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。 您就踏踏实实等着吧。 那本县谢谢各位弟兄了。 哎，弟兄们， 来， 全都卖卖力气。 好， 为帮梅的老爷逮齐这200只天鹅。 嗯， 来呀， 哎呀， 把葫芦都举起来。 哎， 干！ 不能喝呀，不能。 梅的老爷，我们这葫芦里啊，不是三不倒。 是什么？ 是上好的井水。 啊！